知道到底是多痛，其实什么都想过，其实只需要把你轻轻放在心中，总觉得少了什么，或许是我期待太多，只怕你一个人低着头安静沉默不说，想太多再推松，失去不会有结果，换一种方式思考才能明白，才能看清虚空的事， 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已多苦，纵然寂寞不去，爱与恨都还在心里，真的要断了过去，让明天好好继续，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，爱情它是个难题，让人无声生理，忘了痛或许可以，忘了你却太不容易，你不曾真的离去，你始终在我心里，我对你仍有爱意，我对自己无怨无悔，因为将你放在我心中，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，总是为了你心痛，别留恋人岁月中无意的柔情万种，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，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，为何你不懂，只要有爱就有痛，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人生没有我并不会普通，人生已经太匆匆，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，忘了我就没有痛，将往事留在风中，爱情它是个难题，让人无限沉溺，忘了痛或许可以，忘了你却太不容易，你不曾真的离去，你始终在我心里，我对你仍有爱意，我对自己无能为力，因为我将你放在我心中，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，总是为了你心痛，别留恋人岁月中无意的柔情万种，